寒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，爱的深你不想冒，不想被套牢，他的怀抱曾比我好，你心不就高，不给我这拉倒。离开之前，不要爱的抱抱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。割裂的神经，如果你还想靠，和哪里都埋葬。 寒冷来的刚好，把你侧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要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。你不想吗？不想被我给打扰，反正朋友都是没人要，可怜的身体如果你还敢想要，三人你喜欢你就不就好。 寒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